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提起金庸先生的小说《鹿鼎记》，想必大伙儿都很熟悉。这里边有一个号称独臂神尼的老尼姑，他一身白衣，在江湖上组织反清复明的势力。这独臂神尼的原型就是大明朝最后一位公主长平公主。武艺高超当然只是文学家的幻想，在真实的历史当中，这末代公主又有着怎样的悲情呢？一身素衣，武功盖世，江湖人称独臂神尼，身世坎坷，悲剧爱情，她是言情戏剧最佳女主角。身为末世公主，真实历史中她又有着怎样的悲情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大明王朝最后的公主上集。要说长平公主，就得先介绍一下她的老爹，大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。说起来，这崇祯皇帝算是一位勤于政业的皇上了。17岁登基，他接手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。内部，大明王朝被魏忠贤那会儿太监搞得摇摇欲坠，大臣堆里拉帮结派，党争不断。连年的天灾，庄稼地里颗粒无收，农民起义更是家常便饭。外部，后金迅速崛起，对明朝这块大肥肉是馋涎欲滴，时不常的就咬上几大口，大有一口吞下去的野心呢。崇祯皇上一上台，就雷厉风行的惩办了魏忠贤那伙人，算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儿。然而，要想把这即将倒塌的江山一手扶起来，杀几个太监是远远不够的。哪怕您就是唐太宗在世，要收拾这样的烂摊子，恐怕也会头上冒汗，心里发怵吧。崇祯皇帝一边破格选拔人才，一边对大臣们大开杀戒。咱们不说那些芝麻小官，就是内阁大学士这样的官职，17年里就换了50多位，稍微干不好的就宰呀。可见这崇祯皇帝的心有多急了。可是他越这样越找不到救世的人才，充其量这也就是临死前的挣扎罢了。崇祯皇帝贵为天子，可他的命却很苦，亲生母亲被亲生父亲活活逼死，死得不明不白，稀里糊涂。 直到他继承皇位之后，才敢光明正大地祭祀冤死的母亲。母亲的不幸经历让崇祯皇帝特别珍爱家庭，他的嫔妃少，跟妻子儿女的关系也很亲和。崇祯二年，后宫的一位嫔妃为崇祯皇帝生下了一个公主，这就是长平公主。长在帝王家，在大明王朝最后的这口气儿下，这长平公主还算是过了16年的太平日子。这16年说不上锦衣玉食，为了应付内外的战争，崇祯皇帝把宫里的人参啊器具都变卖了，凑钱打仗。妃子死了，陵墓里陪葬的金银器皿都换成了破铜烂铁。即便崇祯皇上这么简朴的过活，还是无法挽回大明王朝灭亡的局面。李自成在襄阳自称新顺王，吹响了大明江山灭亡的号角。1644年，这一年长平公主刚刚16岁，正是少女最美好的花季年龄。虽然江山摇摇欲坠，崇祯皇帝还是为他选了驸马，一个名叫周显的小伙子。即将成婚的时候，因为天下大乱，长平公主的终身大事被一拖再拖。这一年的正月初四，崇祯皇帝心力交瘁，各地又出现了种种异象。有人报告说，这南京的太祖朱元璋孝陵发生了不祥之兆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总有凄厉的哭声从孝陵深处传来，守陵的士兵吓得屁滚尿流，全都逃走了。正月凤阳地震，同月南京地震，这可是朱氏的老家和大明朝的发源地呀。这北京也不安生，天上出现了奇象，一轮明月中间却有一颗星星，正所谓是星走月中，国破君亡啊。崇祯皇帝这个时候已经是无力反抗了。3月18日，李自成攻破北京，大臣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。崇祯皇帝见大势已去，下了最后一道圣旨，他把太子、永王、定王这三位皇子叫到身边，一把抱住他们：孩子们，大明的江山不在了，你们换上粗布衣服，化妆成难民，一会儿有人接你们出宫，先去姥姥家躲避一段时间，千万不可对外人泄露你们的身份，切记切记呀。这时候最小的皇子才5岁，最大的也不过16岁，这国破家亡对他们来说来得太突然了。三个皇子哭着喊着，拽着皇上的衣服不撒手，说什么也不走。崇祯皇帝心如刀绞，再不走就没命了。他板起脸来，摆出一副威严的样子：这是圣旨，你们胆敢违抗父皇的旨意吗？快走吧，朕再也不想见到你们了。说完一甩袖子背过身去，旁边的太监赶紧过来抱起皇子就往外走。在皇子们撕心裂肺的哭声里，崇祯皇帝是泣不成声。可是他的时间不多了，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拖着踉跄的步伐，他来到了皇后的宫里，下令让皇后、贵妃以及后宫佳丽全部自杀。一个大男人下令让自己的老婆自杀，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儿，更何况这发生在一代帝王身上。崇祯皇帝觉得自己无能，愧对江山社稷，愧对列祖列宗，甚至连自己的老婆他都对不住。到了周皇后的宫里，眼泪都快把皇上的脸给淹没了。皇上一把拽住周皇后：如今大明江山已经不复存在了，朕要以死殉国，朕对不住你和皇儿啊。朕已经安排了皇子出宫逃难，可你 身为国母难逃一死，现在你能为大明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自杀殉国了。崇祯皇帝说完这话，眼泪是滚滚而落，周皇后也泣不成声，跪倒在地：臣妾侍奉陛下这么多年，眼看着陛下为救国熬出了皱纹，熬干了自己，时至今日大明还是不保，这是天命如此啊，陛下让臣妾死，臣妾不敢偷生。说完，周皇后解下腰间的裙带，在皇上面前悬梁自尽了。周皇后自杀殉国，很快那些贵妃嫔妃大多数都选择了悬梁自尽这条路，又不愿意死的也被旁边的太监杀死了。崇祯皇帝更是红了眼，手拿宝剑满紫禁城里追杀那些嫔妃。到了如此地步，长平公主的命运又会如何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崇祯皇帝这个时候就像喝醉了酒的酒徒一样，拿着宝剑在宫里跌跌撞撞的到处乱窜，脚下是一片尸体，血流成河，宫中哀嚎一片。此时此刻，长平公主正在寿宁宫，家人自尽的消息一个个传来，这小姑娘吓得面如死灰，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命运。崇祯皇帝已经完全绝望了，就像一个无头苍蝇没有方向，几天前还呼风唤雨的朝廷转眼间成了他自己的独角戏。老婆自杀，儿子逃难，女儿啊，对呀，朕还有女儿，可是有女儿又有什么用呢？一旦叛军打进紫禁城，公主免不了被人侮辱，为了保全女儿的清白，也只有一条路可走了。崇祯皇帝下定决心，他要亲自杀了自己的女儿。想到这儿，这皇上疯了似的往寿宁宫跑，推开宫门就看见里面一片狼藉，各种物品七零八落的散了一地，没有宫女儿，没有太监，甚至连个死尸都没有。崇祯皇帝的心一下子沉下来了，莫非公主？长平，长平！皇上生怕公主有个三长两短，着急的大声呼喊呐，喊了四五声，就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从宫里一张桌子底下传出来了：“父皇，父皇，我在这儿呢。”顺着声音，长平公主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，哭着喊着跑向了崇祯皇帝：“父皇，来了好多人，他们抢了好多东西，我害怕，就躲在桌子底下了。”崇祯皇帝鼻子一酸，眼泪下来了：“乖，不怕啊，不怕，父亲保护你。”说着把长平公主拉到怀里，父女两个人是抱头痛哭。哭了一阵子，长平公主拉了皇上的手：“父皇不要哭了，咱们赶紧逃走吧。”这一句话，崇祯皇帝这才想起来，我是来杀女儿的。他顿时停住了眼泪，两只眼睛空荡荡地看着前方，这抱着公主的手也慢慢地撒开了。长平，父皇做了亡国之君，留下你免不了被人侮辱，你的命是父皇给的，现在就由父皇亲手收回吧。这崇祯皇帝一下就站了起来，提起宝剑对着长平公主就要刺过去。长平公主满心以为父亲来了，自己就得救了，万万没想到最疼爱她的父皇竟然会拿起宝剑对着她。恐惧再一次袭来，这长平公主能躲过这一剑吗？ 长平公主吓傻了，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流，她一下跪在了崇祯皇帝脚下，扯着皇上的衣角哭着哀求，父皇，父皇，你最疼爱我了，你怎么舍得杀了我呢？求求你不要杀死我。这个时候长平公主求生的本能比任何时候都强烈，她刚刚16岁呀，定下了驸马还没有成婚呢。听说弟弟们都已经逃出了皇宫，他也不想死，他也想逃出去，去找自己的未婚夫。长平公主抱着皇上的腿哭成了一个泪人，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恐惧，此情此景让崇祯皇帝再次崩溃了。他不禁潸然泪下，仰天长啸，你为什么要生在帝王家？这是天数，天数啊！说完举起左手用袖子遮住脸，右手拿着宝剑就刺了下去。长平公主本能地往后一躲，一股钻心的疼痛闪电般袭来，她一下子就昏死过去，左臂的鲜血喷薄而出。长平公主倒在了血泊里，女儿的哭喊声一下没了，崇祯皇帝失魂落魄，以为公主已经死了，哭着离开了寿宁宫，转身又来到了昭仁宫，杀死了那里年仅6岁的女儿。这个小公主死的时候连个名号都没有，后来还是清朝廷以昭仁宫为名追封她为昭仁公主。第二天崇祯皇帝蓬头垢面，光着脚一步步走出紫禁城，来到了皇宫后边的煤山上。崇祯皇帝眼望远方，面对国破家亡亲人离散，崇祯皇上的心已经是四分五裂了。山顶上冷风呼号，三月的北京还带着阵阵的寒意。崇祯皇帝喝了很多酒，咬破了手指，在衣襟上写下了血书，逆贼直逼京师，皆诸臣误朕，朕死无面目见祖宗，自去官冕，以发覆面，任贼分裂，无伤百姓。此时此刻在他心里是恨，恨生不逢时，是心如死水，还是追思那些被杀的亲人，这一切都无从知晓了。三尺白绫悬挂在树梢上，刚过而立之年的崇祯皇帝从容赴死，他死的时候只有一个伺候他的太监跟着一块殉主，这样的结局用悲凉两个字来形容，显然这分量太轻了。皇上一死，宣告大明王朝灭亡，紫禁城里乱成一片，那些没死的宫女儿们太监们犹如蝗虫一般把整个紫禁城扫荡了一遍，这长平公主昏死在寿宁宫，难道就没人管没人问吗？话说这长平公主昏死在寿宁宫，一直在昏迷，身底下的血都凝固发黑了。这天傍晚，紫禁城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，两个人影从拐角处走出来，他们一前一后，边走边检查地上那些死尸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主管洗衣房的太监何心，另外一个是宫女费氏。昔日繁华的紫禁城如今变成这副样子，两个人感念皇上的恩情都没有逃走，走到寿宁宫，他们一眼就看见长平公主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大滩大滩的血迹遍布四周，左臂已经断了。何心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公主，公主，把手伸到公主鼻子底下一试探，啊，太好了，这公主还有呼吸呢，这不是幻觉吧？你快来试试。宫女费氏也赶紧伸出手来试试，没错，是有呼吸，公主她还活着。 两个人七手八脚的把长平公主抬上床，又找来几件衣服扯成布条给公主包扎伤口。何宗广，你快带公主出宫，把她送到周皇后的娘家，我换上公主的衣服留在这里。何宗广抹抹眼泪，公主都伤成这样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，你再装扮成公主肯定会送命啊，难道你就没有两全其美的法子吗？咱们一起走吧。何总管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听我一回吧。公主家破人亡已经够可怜的了，我替公主去死还能换取她下半辈子的安宁。公主伤势严重，你就什么都别说了，快点背上公主出宫去吧。说完，这位宫女儿就把自己和公主的衣服换了个个。何总管一句保重的话都没说出口，背着公主哽咽地离开了紫禁城。几天之后，李自成的大军冲进紫禁城，到处搜罗皇族成员的踪迹。他们先是找到了周皇后的尸体。周皇后怕死后受到侮辱，穿着金线绣龙的朝服，全身都用针线密密麻麻地缝了起来。军队搜到了寿宁宫，一伙士兵在枯井里发现了宫女儿费氏。这宫女儿自称是长平公主，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，士兵们信以为真，就把她献给了李自成。李自成十分得意，看见这假长平公主长得美艳动人，就想把她纳为小妾。可是她多了个心眼儿，这军队里不是有很多投降的明朝太监吗？把他们叫过来给我辨认一下这公主是真是假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太监们都到了，这宫女费氏两只眼睛都快喷火了，死死地盯着这些叛徒。他心里还留存着一些希望，希望在这关键时刻，这些太监能拿出点男人的气概，别拆穿了他。可是这纯属他天真的想法，那些太监投降的事儿都干了，只认个人又算什么呢？齐刷刷的全都摇脑袋，这不是公主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宫女儿。李自成大失所望，随手就把这个宫女儿赐给了一个将领。这宫女儿已经是心如死灰，在新婚之夜藏了一把利刃在身上，趁那个将领喝醉的时候一刀割断了他的喉咙。消息传出来，军中一片哗然，赶到这位将领的住处，只见这宫女儿拿着那把沾满鲜血的利刃正对着他们笑呢。哼，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能杀死贼兵的将领，跟上战场杀敌的男人一样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说完挥刀自尽。李自成听到这一切，被这宫女的忠烈感动，下令厚葬了她。长平公主被送到了姥姥家，仍然处在昏迷当中。当她醒来之后，又该如何面对这180度的大转变呢？ 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，现代的，中国的，外国的，奸臣皇后特务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看着对的，我要出发，用我自己的步伐。